第71集，我100%的信任你。乐意嘴角噙笑，转身去收拾茶几上的文件。当他收拾完了，温小辉也抬起了头。 有了这笔钱，你是不是就能解决融资的问题了？ 嗯，绰绰有余。 那个，真的不会有什么风险吗？再说都造假了，为什么不直接把合同改成让你现在继承呢？ 这点我早就想到了，曹海跟我解释过，他说那样操作风险更大，涉及到很多专业的东西。我没有深究过法律，我也不太懂。我想，曹海如果能用简单的办法解决，就不会去选择复杂的。这件事，他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 他会不会借机下套？ 有这个可能，这样迂回过后，增加了一道最大的风险，那就是你。最大的风险，就是你继承遗产之后不给我了。曹海想要耍手段，也会从你下手。 我怎么可能不给你？ 我知道，其实，就算把钱放在你那里，我也无所谓啊。 我哪敢要那么多钱，吓都吓死了。 温小辉心里感到很温暖，很自豪。那么大的一笔钱，他就是真的吞了，洛毅也拿他没办法吧。敢把那么多钱从他这里过，真的是100%毫无保留的信任。对于洛毅付出的这份信任，他非常感动。他潜意识的想要回报些什么。 小辉哥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先去洗澡吧，我再忙一会儿。 要不就按曹海说的办吧。 你想那么做？ 我不想再看到你这样了。把这次的危机解决之后，你答应我不要再把精力放在这些事情上了。你有那么多钱，何必急着做生意？我希望你的青春期单纯快乐一点。 这次的事给我这么大的教训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么草率了。但是，小辉哥，你真的打算这么做吗？ 你其实心里也希望我能这么做吧，只是不好意思把我牵扯进来。 我 再有不到3个月，我就不再是你的监护人了。这2年多来，我也没为你做什么，反倒是你一直在照顾我。最后让我尽一次责任吧，我想帮你。 洛毅抬头看着温小辉，黑曜石般的眼眸中隐藏着一丝难以言表的情绪。 小辉哥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 想清楚了，除非你怕我吞你钱。 怎么会？我说过，我100%的信任你啊，就像你信任我那样。 所以做吧，也让我过一把亿万富翁的瘾。 洛毅深深地看着温小辉，露出一个有些僵硬的笑容。答应了这件事之后，温小辉也有点后悔自己的莽撞，但他想，反正曹海不会把自己也搭进去，洛毅又不会害他。再说，钱本来就是洛毅的，除了给曹海一笔，什么都没有改变，还能解决洛毅的麻烦。他想来想去，都觉得应该帮忙。不过鉴于保密性，他没和任何人说。就像洛毅说的，他们三个达成了共识，就不会有别人知道。其实整件事情最让他震惊的，还是那笔遗产数额之巨大。他开始就怀疑过，雅雅究竟是赚了多少钱，才会给他和他妈妈留了那么大的一笔。吃穿用度又极尽奢华。现在他明白了，那笔遗产已经超出了他对钱的理解范围。一想到他相处了2年多的洛毅其实是个隐形的大富豪，他多少感到有些别扭。下午下班了，温小辉跑到罗瑞那儿去了。 罗瑞的店已经成了京城里一个小有名气的特色甜品店。无论是赶时髦还是谈恋爱， Lori 都是年轻人必来的甜品店之一，上过多次时尚和美食杂志，被不少名人推荐过。罗瑞身为老板加知名美食博主，甚至还有自己的粉丝团。当然跟他一开始不要钱，在博客上给罗瑞打各种软硬广告有很大的关系。店里店员增加了很多，罗瑞就闲了不少。见温小辉来了，把他领进休息室里，给他尝新研发的蔓越莓芝士蛋糕。温小辉边吃边赞不绝口。 哇，小马，你连休息室都弄得这么少女，叫人家好不好意思呀？ 你还跟我一起穿过裙子呢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 咱俩下次再穿出去一次，太好玩了，长得美就是要这样玩嘛，不然多浪费。我新买那个脱毛仪可好用了，这次我要穿超短裙。哎，说正经的，你真的打算开分店？ 我还犹豫呢，开了分店我怎么保证品质呢？现在做的蛋糕我都会监工，我一个人哪儿忙得过这么多店？其实我也不需要太多钱，现在赚的足够我花，我挺满足的。 死富二代，滚开！ 温小辉听着这话真是来气。 我说的是真的，你是知道我性格的，我不想活得太累，人太累容易老的。 那就算了，别开了，你也确实不缺钱，开了分店的确很多麻烦的事儿，代理出去又在你招牌，你能一辈子守着这个小店足够你吃穿用度了，不行还有你那土豪爸妈呢。 哼哼，我听我男人的。 老板，老板，他来了。 走，带你见帅哥。 什么帅哥呀？ 到时候别说话，看看就行了。 温小辉也好奇了起来，跟着罗瑞回到了店里。只见收银台的方向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背对着他们，露出一截白皙的脖子，他正在用手指橱窗里的甜点，那手真是好看，又长又充满力量。罗瑞兴奋地拽着温小辉的袖子，指指那个背影，眼睛都直放光。温小辉皱眉仔细端详了他一下，心里很确定，发春了。罗瑞整了整头发走了过去。 Hello， 又来了。 那个背影转过了脸来，是个长得极其俊美的少年，跟洛毅差不多大，皮肤白得好像会反光，戴着一副金边眼镜，面无表情，看上去聪明又冷漠。 你今天想买什么呀？ 这三个。 罗瑞从展柜里拿出一片芒果慕斯。 送你个这个，泰国的进口芒果做的，一个小时前刚做出来，特别的新鲜。 哦，谢谢。 少年付了钱，拿上蛋糕转身就走了。 哇，还是这么酷。 哎，这谁呀？ 顾客呀。 哼，谢谢你答疑解惑。 他最近常来店里，说是家人喜欢吃我们蛋糕，所以有时候放学路过就会买。 长得真帅啊。 怎么思春啦？人家怎么就不能思春了？ 那孩子看着太冷淡了，不太好相处啊。 不是，他外冷内热。他第一次来我店里的时候，正好碰上有人找茬，硬说我蛋糕不新鲜，要讹我钱。他二话没说就把人给踹出去了，可帅了。 你喜欢？ 有一点吗？ 那你怎么不要个电话？ 算了吧，是个学生，再说多半是直男，我还是不去讨嫌了，万一把人吓跑了再也不来了怎么办？我看看就好。 你也就这点胆量了，下次让我碰上我帮你搞定。 还是算了吧。 算毛啊，是不是男人？ 是。 是男人就要勇敢地追求喜欢的人。 也不算喜欢吧，都不了解。 你不接触怎么了解？ 我看你没人要也挺心烦的。 靠，你不也一直单着？ 靠，是不是非得互相捅刀子？